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月，汗水如浆，丝不具名的你。闪烁至此，耳边搁浅，从梦惊醒，处你依稀可见。隔绝了脉搏，安静的犯错，我涣散的眼中，你在跳动。却又守着最初怦然

忘记，眼泪成了忧伤，反美丽都像是流水，失去不会转过身，雨水却在不知名的清晨纷纷，哦，寂寞像永远可不忘不问，哦，爱爱不灭尽灵魂，哦，爱在外，爱让你充满疑问，恋外爱总让你一念不舍，哦，爱

burning house. And I've been sleepwalking, been wandering all night, trying to take what's lost and broke and make it right. I've been sleepwalking, too close to the fire, but it's the onl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